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斗笠在十二被乘客为难时帮他解了围，两人一来二去就混熟了。斗笠告诉他自己其实是在等一桩买卖，一桩一本万利的买卖，只要做了这桩买卖，从此之后海阔天空任逍遥，根本不用再看人脸色过日子。就算不能大富大贵，回老家置几亩良田，娶个媳妇也不成问题。十二动心了，一只脚就上了贼船。斗笠说的这桩买卖就是杀人买卖，他接了个买卖要杀一个人，从南京到天津的列车上，此人身上携带聚财，杀人还能顺便劫财，只要熬过火车上这段时间，等下了火车立马就能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绝对如同大海捞针，让人再也找不到。胆小的十二想要退却已经来不及，在斗笠的威逼利诱下，他答应帮斗笠清理现场藏匿尸体，拖延时间，而斗笠则会把死者身上的财物分一些给他，让他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在去三等车厢的路上，十二结结巴巴将前因后果大致描述出一个轮廓，而林叔和岳定堂则将这个轮廓大概还原出脉络，但整件事情还有许多不明晰的阴影，需要他们进一步找到答案。嘈杂、窒息、烦闷，这是三等车厢给人的视觉冲击。林叔对这里并不陌生，因为以前他也坐过，当自己没有身处这个环境时，骤然之间免不了会产生不适，但凶手就隐藏在这里。十二眯蒙着眼睛虚扫过去，只觉人人都像斗笠，根本分辨不出。 死者身上原先穿着什么衣服你记得不？ 我 不要紧张啊，只要你把他找出来，我们就会为你担保，不仅如此还会给你一笔赏金，让你不用再干这种火车上的苦役。 说吧，林叔朝岳定堂伸手。 嘿，岳长官，借我一块银洋呗。 岳定堂蹙眉，从口袋里摸出钱给他，想了想不放心，又问了句， 你问我借，那什么时候还？ 再说。 林叔将拿过来的银洋塞进十二手里， 拿着补偿你的赏钱，现在你可以放大半个心了吧。 十二将银洋拿进嘴里一咬，精神大振，腰不疼了，腿不抖了，说话也利索了。 两位长官，我记得这斗笠的身形很矮小，死者那身西装穿在他身上根本不合身，还有他右手手背上有个黑痣，特别显眼，这第三车厢顺着找总能找出来的。 就在十二领着林叔一个个认人的档口，岳定堂摸到口袋里的金箔，顺手拿出半片，在灯光下瞅一眼，上面的金雕似乎是文字而非图案，再细看仿佛是藏文。岳定堂心里疑了一声，十二拿着这些金箔肯定不是因为上面雕刻了什么，而是因为这些金箔本身的质地，这么一叠金箔融成金元宝应该也有一小个了。但岳定堂却有种预感，自己手上的这些金箔可能大有来头。第三车厢的人很杂，早些年林叔出门坐的也都是第三车厢，一些名满天下的文人为了省点钱也宁可乘坐第三车厢，但这丝毫没有让第三车厢增添多少书香墨气。南来北往挑担送货的，千里迢迢回乡探亲的，还有趁着年轻出门远游的，全都挤在这节灰扑扑的车厢里。放眼望去，几乎全是清一色的灰黑色长衫，见或有穿西服的也被这尘土染上暗淡。经过长时间旅行，绝大多数脸上都是疲惫，很少有人能像一二等车厢里的乘客那样还有往窗外张望的闲情雅致。天色渐暗， 车厢内虽有电灯，也是摇摇晃晃，昏昏黄黄。阿才得将手上的煤油灯和手电筒高高举起，才能勉强认清每一张乘客的脸。有些人正在打瞌睡，被灯光晃醒，脸上不大痛快，眼看着就要发脾气，一见阿才身上的打扮又顿时消声，悻悻翻了个身继续睡。因为像阿才这样的列车员往往对第三车厢的乘客没什么好生气，动辄呵斥对人，乘客们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，能不招惹就不招惹。十二则被林叔压着老老实实跟在他们身边。 长官，我没看见斗笠， 这再往后面就没人了，装的都是货物，你该不会在骗我们吧？ 我再长十个胆子也不敢再说谎啊！我负责给他收尾的时候，他就把金箔给我，两人恩怨两清，他躲在哪里也不会跟我说的。 去后面看看。 这列火车的最后两节是用来顺路装载些货物的，一个个用人高的木箱定好，上面写明编号，从南京运往天津。 这里头是些什么呀？ 我听他们说好像装的都是发廊，是南京发廊厂托运去天津贩售的，到站就会有人接。这里气息不通，待上一小片刻都很难受，他应该不会在这里吧。 这节车厢没有灯，空气远比第三车厢还要滞闷，一口口大箱子在黑暗中炽力如兽，手电筒和煤油灯仅仅只能窥见他们的一角。在过道和更深处，多的是未能察知的阴影。外面火车在铁轨上轰隆驶过的动静，反倒像隔了一层，如同凭空生出的另外世界。阿才胆子小，就算有林叔走在前面，还是觉得瘆人。铁轨上飞快倒退的灯偶尔闪现，留下脚边忽明忽暗的影子。阿才忍不住低头去看，越看就越觉得这些影子飘忽不定，似乎还有自主意识。先前拥挤不堪的车厢没了人声吵闹之后，一下就变得空旷冷清。阿才的目光忽然凝住，他似乎看见一道黑影闪动了一下。阿才疑心自己看错了，抬起袖子来揉揉眼睛，又再望去，影子没了。此时林叔和岳定堂已经在分头找人，阿才有点害怕，赶忙跟上去。他走路没留神，被脚底下木板绊一下，直接摔了个狗啃泥。一抬头，阿才又看见箱子后面影子闪动，再一看，林叔和岳定堂压着十二在另一个方向。他爬起身，小心翼翼上前，没有第一时间喊出来，是怕林叔他们过来之后发现虚惊一场，责备他大惊小怪。阿才觉得自己好歹能为两位长官出点力，说不定也能跟刚才十二一样混上个银洋打赏。几秒钟之后，他就后悔了。就在阿才靠近那口箱子时，一只手忽然伸出来将他拖了进去。阿才甚至来不及发出求救，嘴巴就被捂住，紧接着后背传来一阵钻心的疼，一把匕首从后心直贯前胸，一刀毙命。阿才到死都没能回头看一眼杀他的人究竟长何模样，但只要他回头，就能看见一个瘦小干瘪的人站在箱子上面，手里头还抓着把血淋淋的刀。阿才被谋害的动静被窗外火车飞驰的噪音掩盖，但林叔仍旧察觉到不对劲儿。 阿才， 他提高声音却没有得到回应。林叔抬眼，昏暗光线中他意识到岳定堂正好也看向他这里，两个人交换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眼神。林叔以为岳定堂让他过去，正要把手里的十二推给他，岳定堂却选择亲自起身过去。十二忐忑不安，他是见过斗笠身手的，此人个头虽矮，但出手迅若闪电，甚至不需要拿枪，因为他的短笔比枪还要快，在近身搏斗的时候枪往往作用不大，而利器却能让人防不胜防。十二开始有点后悔自己轻易招供出斗笠了， 以对方的心狠手辣，如果这次林叔他们不能把人制服，自己说不定也很难逃脱。岳定堂在一步步走进巷子，箱子后面的斗笠同样捏紧手中的短笔，只要岳定堂再上前一步，他就可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招，把对方直接捅死。但岳定堂偏偏站住了，一步之遥不多不少。斗笠暗暗扼腕不已，他也很奇怪，岳定堂难道在自己身旁多安了一双眼睛？脚步停止了，连呼吸声也听不见。斗笠竖起耳朵，脑袋再往前靠，忽然间一丝危险的警铃令他下意识往后扭头，晚了半步，斗笠后脑勺被硬物给顶住。 别动。 斗笠知道岳定堂不想杀他，因为岳定堂还要从自己口中问到更多关于金箔藏文的消息来源，既然不想动手，那自己就不客气了。斗笠毫不犹豫旋身飞踢，岳定堂果然后腿闪开，他趁机往旁边掠去，想要离开车厢，却发现车厢门已经被反锁了，只好立马掉头直接扑向岳定堂，企图先将岳定堂放倒之后再去杀别人。千钧一发，岳定堂非但没举枪，他即便举枪也来不及射击了，反倒迎着斗笠的匕首正面扑来。就在这时，枪响了，子弹来自另外一边，斗笠一声惨叫应声而倒，手里的匕首顺势被岳定堂夺走，砰砰两声枪响，被货车鸣笛盖过。林叔走过来，把枪顶在他脑袋上，用一种轻快的口吻开口说道： 你叫斗笠是吧？我们不想杀你，但如果你再乱动，伤的就不仅仅是腿了，人全身上下多的是可以打又不会致命的伤，反正你的命不值钱，让你慢慢疼死也不错，你说呢？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